各位同学，大家好。昨天我们讲到，对于善恶祸福利害的认知，这说了好几次。其实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啊，绝不是几句话就能讲清楚的啊，尤其是对现代的一些众生，要说得不清楚不透彻是很不容易理解的。古时候佛菩萨古圣先贤讲经说法容易，言语都含蓄，点到为止，听的人豁然大悟。所以现在众生聪明好像是超过古人，智慧远远不如啊，这个其中的道理我们都要明了。底下说了，行善积德有难有易也，这个本子里面举出的例子啊，这是《了凡四训》里面的一些话啊。什么叫难易？心如为克己，须从难克处克将去。这是儒家教人啊，儒家所做的功夫跟佛法讲的修行是一个意思啊。修行行是行为，错误的行为，对宇宙人生错误的看法，错误的想法，错误的做法说法，把它修正过来叫修行。那么什么是错误，什么是正当的？正当是善的，错误是恶的。断恶修善要在这里下功夫啊。我们的恶习气恶毛病太多了，怎么样去改正？古圣先贤教人要从最难克服的地方去下手，最难克服的地方你能够克服过来了，其他的就容易了。如佛都掌握了这个原则，每一个人烦恼习气不相同啊，自己要知道啊，自己要常常检点，要常常反省啊，哪一桩是我最严重的毛病，我就从这个地方先下手啊。贪财的毛病，那我就先从财布施下手啊。 贪色的毛病，远离呀色下手。总要晓得自己毛病在哪里，知道自己的毛病，这个人就觉悟了。把毛病改正过来呀，那真的功夫啊，功夫落实了。这真修啊。所以修行，诸位千万不要搞错。每一天念几遍经，念几声佛号，那叫修行啊，那是样子，不是实质，要在实质上下功夫。形式是做给没有学佛还不知道修行人做样子给他们看，是属于度他的。设置的功夫才是真正的自力，没有设置的自力，你做出个样子给人看，人家一看就看穿了，假的，不是真的，一文不值。这个假象呢，只能骗世间愚人呐。这个世间真正有见识、有眼光、有德行的人，你怎么能骗过他？人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说你而已啊！为什么不说你了？说了没用，说了造口业，说了你也不会听，你也不会改，说你干什么？你真正能接受、能悔改，这些人呢会帮助你，会告诉你。不知道悔改啊，佛菩萨见到你也一句话都不说。不跟你做冤仇。这个里面举的一些公案，很值得我们反省。能改是断我修善第一步功夫，更进一步啊，要能忍。你的功夫才能保持不会失掉。所以菩萨六度里面，布施能修福啊，忍辱能积德。修福而不能够忍，福德虽然在，功德没有了。我们大家都晓得，福德不能解决问题，生死四大轮回路险啊，你没有真实功德怎么办？尤其在现在这个乱世。随时随处啊，不定在什么时候啊，不定啊遇什么样的灾难啊，我们都会丧失生命啊。命丧之后到哪里去呢？这是大问题。人生 决定有死，我们不要忌讳死，不要怕死啊，要以高度智慧面对现实，自求多福啊。真正通达佛法的人，佛法里头没有生死，佛法里讲的是转变啊，这个才是真正的事实真相啊。生死是个转变啊，用现在科学家的话来说，不同时空的转变啊，从人道转到天道了，不同的时空啊。啊，我们生活在三度空间，天人生活在四度空间、五度空间，更高维次的空间，是转变的。啊，三卧道的空间比我们人间更苦。佛家不仅讲六道啊，而且讲十法界。欲人生闻佛法，这个语言不容易遇到啊，要珍惜这个缘分呢。啊，认真努力。做一个好的转变，最殊胜的转变，这佛在经论上跟我们讲得很详细。第一殊胜的，无过于念佛，念佛往生不退，做佛去了，这是无比殊胜的转变。我们要清楚，要明白，不但誓言放下，彻底放下，佛法也要放下。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通通放下了，以真诚无比清净的心，信愿念佛，我们这一生才决定成就。念佛不能往生，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你没有放下，你心里头还有牵肠挂肚的事情啊，外缘还受种种诱惑啊，内外都不清净，这样念佛不能往生啊。所以修道的人生活越简单越好啊。古时候修行人虽然不能做到三衣一钵啊，也多不了好多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出门出远门那个时候上学念书住在学校里面，就是一个铺盖一个包袱 啊，包袱里面就是几件换洗衣服啊，几本自己念的书啊。我一个铺盖，我都记得很清楚，三斤重。啊，我母亲给我准备的一床被子，那个被子三斤重。啊，用个灰色的毯子，毯子是垫到底下的。啊，那时候自己还带个蚊帐。啊，非常简单。哪有现在这么麻烦呢？我们生活在一起，所有需要参考资料，有图书室。图书室里面所有资料供给大众使用，无需要自备。样样东西都自备，你说这个累不累人呢？啊，增加身心的负担，妨碍心地的清净平等觉。啊，我们追求的是清净平等觉，但是在实际生活上呢，我们制造了许许多多的障碍。这个错了啊！我今天早晨还祝福悟仁法师。啊，我在五楼，有不少居士啊送一些东西给我吃。啊，送的供养的，一个冰箱放不下，放两个冰箱，放得满满的。我跟他讲，这罪过啊！我们吃不了的，赶紧拿到三楼来供种。啊，不要求放在冰箱，自己也不能吃，大家也不能吃，放在冰箱就烂掉，那不叫造罪业吗？啊，我住在五楼，我们五楼上只有三个人在这住，用两个冰箱，太过分了啊！啊，而且打在冰箱里的东西塞得满满的。啊，人家来一看，这哪里是修行人呐？这是造罪业，果报都在地狱。啊，供种是福报。啊，我们需要吃的东西到三楼来拿嘛。他也落得轻松，啊，也落得自在嘛。古大德教我们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啊。啊，最重要的身心清净，心净则佛土净啊。往生极乐世界，这是重要条件。信愿行目的就是求一心不乱，求心地清净。信愿行达不到这个目标，得不到一心不乱，信愿行落空了。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要明了。啊，真学佛，真想往生，就要彻底放下，决定没有留念。啊，念念想别人。念念想众生， 才能够与佛菩萨的心愿相应的。念念想自己错了，在家人想家庭，出家人想我们这个小道场小团体也错了啊。所以修道而不能成就，不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那么这些我常讲的爱欲、嗜欲，是嗜好啊，嗜好的欲望，贪爱的欲望，这根本烦恼。这个东西不断，你还会有什么成就啊？要连根拔除啊！根是念头，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念头再也不会升起了，这根拔掉了，这是很难克服的一个关口啊！我们从难克的地方克服过去，种种贪爱、种种嗜好，都把它写得干干净净。我们才能得清净心啊！我们要随顺佛菩萨真实教诲，不能随顺世间的情俗。随顺世间，永远不能够脱离轮回。随顺圣教，决定得生净土。你要认识不清楚、不明白，你就不知道如何去学。我们看看现代这个世界，道场多，修行人多，无论在家出家，由于资讯的发达，科技的方便，但是修行为什么不能成就？诸位想想看，还不就是这两种毛病放不下，这两个是病根啊，无量无边的这些症状啊，都是从这个病根生起来的啊。我们能从病根上拔除，就得自在了这个是讲到克服自己的毛病习气要从最难的地方下手难能而可贵呀。容易的地方就好办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